曾难不改。 没有人应该孤单，应该寂寞。

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我。

消失在这里，解开了相约的序幕。今天你不再是座山客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不知什么缘故是我俩又请你变成了陌路。芳香的咖啡飘来小屋，对你的情感依然不顾，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，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。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美丽的往事已模糊。芳香的咖啡飘来小屋，对你的情感依然不顾，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，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。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 想。